今日正道的经文是在创世纪十五章一到六节。这事以后，耶和华在异象中有话对亚伯兰说：亚伯兰，你不要惧怕，我是你的盾牌，必大大赏赐你。亚伯兰说：主耶和华，我既无子，你还赐我什么呢？并且要承受我家业的是大马士革人以利以谢。亚伯兰又说：你没有给我儿子，那身在我家中的人就是我的后裔。耶和华又有话对他说：这人必不成为你的后裔，你本身在所生，你本身所生的才是成为你的后裔。于是领他走到外边说：你向天观看，数算众星，能数得过来吗？又对他说：你的后裔将要如此。亚伯兰信耶和华，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。今日正道的题目是知道神，认识神。有请石牧师。 弟兄姊妹平安，让我们一起去敬拜我们的主，也让我们去听神的说话。我们一起先有个祈祷。好，亲爱的主，求你帮助我们，因为我们都是智慧有限，我们能力有限，但求你让我们真的能够通晓明白你的说话，帮助我们藉着你的说话，我们在生命里面与你有份。求你就带领我们听我们祈祷，奉耶稣名字而求，阿们。好，弟兄姊妹，今天跟大家去思考一个题目，叫做知道神和认识神，一个对比，一个对战。知道神就是下面那个，就是 knowing about God， 跟着认识神就是 knowing God。 我不知道你能够体会到两者的分别。在开始之前，先考一下大家究竟有几认识，几认识呢？即几知道，或者咁讲几知道，即系我哋圣经嘅嘢咧。有九条问题，你试下你能唔能够去答啱晒啦吓，睇下得唔得？试下啦吓，使唔使要即刻 check 答案噶？第一话摆喺心里边先。好好，九条嘅问题啦。耶稣降生知多少？咁啊，睇下你能唔能够尽量去答得晒啱啲问题啦吓。第一条问题就系，当玛利亚咧知道自己已经怀孕咧，佢做咗一件咩嘅事情呢？好啦，就系咧，佢离开咗佢住嘅地方三个月，就同咧佢嘅亲戚咧伊丽莎白咧同住嘅。其实吓离开咗三个月。第二条问题啦，应该好似容易啲啦。耶稣嘅父亲约瑟嘅家乡系喺边度咧？伯利恒系嘛 ？OK， 系啦，就系伯利恒啦吓，放心吓，所以佢哋要去伯利恒。好，第三条咧吓。即是耶稣出生的时候有什么动物跟他同在呢？羊、马、马槽、羊、你们这些答案是哪里来的？这些记忆想的。所以你们是可以很适合做写作小说家的。Okay? 答案就是圣经没有记载。马槽呢，耶稣诞生在马槽，我们说，但是马槽不一定有马的嘛，是吧？是吧？马槽而已，是吧？另外羊呢，其实是跟牧羊人，想着牧羊人的片段，但是呢，就不是那个片段来的，那就留意了，耶稣。好了，接着，有多少个天使呢，就是跟牧羊人说话呢？一大队，一个，一个还是一大队？好，答案就是一个，一个，啊。咁呢条咧，跟住就系、是天使咧，同牧羊人讲咗咩咧？啊，或者唱咗啲咩咧？好熟噶啦，吓、啊、在至高之处，荣耀归于神，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啊！好啦，跟住系啦，第六条啦，天使话俾牧羊人听要揾啲咩记号咧，即系要就揾到耶稣咧咩啊？搞清楚啦，望到一粒星嗰个咧就唔系同牧羊人嘅，得唔得？得啦，牧羊人，牧羊人同埋咩啊？博士啊嘛，系咪？啊，而家讲紧就系、是，即系而家同牧羊人讲，即系天使话俾 仆人聽嚇，即係揾一個嘅咩記號啦。咁就喺馬槽裏邊嘅嬰孩嚇，馬槽裏邊嘅嬰孩。好啦，有幾多有點解博士會嚟到耶路撒冷咧？啊，即係博士去到耶路撒冷嘅喎，其實嚇唔係去伯利恆先嘅喎，去到耶路撒冷。咁啊，咁好清楚咧，就係佢要尋找咧猶太人嘅王啊，猶太人嘅王。好啦，最前呢條啦，有幾多個博士嚟揾耶穌啊？ 幾個？ 幾個啊？肯定係啦，答案就係幾個博士，就唔係三個博士，得唔得啊？嗱，聖經裏邊話幾個博士去揾耶穌啫，就從來冇話三個博士。呢啲係咧，我哋教主日學嘅時候咧，其實我哋都教錯小朋友啊，留意嘅嚇。聖經從來冇講三個博士，點解我哋會話三個咧？ 冇三不成幾， 冇三不成幾啊！好嘢喎，真係唔知數英文係咪有呢啲嘅概念嚇？因為我哋有咩黃金乳香活藥啊嘛，成日都諗住黃金乳香活藥。咁你自然就係一人拎一樣啦，係咪？係嘛？可唔可以一個人拎三樣噶？都得噶嘛？咁你每人都拎幾款嘢噶嘛？即係我哋唔好諗住我哋今日去探訪，淨係拎一款嘢噶嘛？可能嚇。咁所以咧，其實我哋好自然咧留意咧，我哋都係用緊我哋嘅投射，就係將黃金乳香活藥咧就幻想成為每人拎一樣，所以我哋就自己幻想咗咧係三個嘅博士。其實聖經話咧幾個博士啫嚇。咁最後就係博士喺咩地方揾到耶穌咧？邊度啊？樓房唔係馬槽啦，終於嚇。咁喺一個房子裏邊咧就揾到耶穌啦。我話咁唔知你啱咗幾多啦？咁啊你嗱咁你發現咧有陣時我哋都好似好熟聖經嚇，即係就算連我哋耶穌嘅出世嘅一啲嘅片段咧，有陣時咧我哋都多咗少少自己嘅幻想啦，多咗少少聽翻嚟嘅講法啦，嚇有陣時咧我哋都未必好準確嚇。咁所以咧今日咧都就係思考一個問題咧，就係knowing about God 同埋 knowing God 嚇，知道神同埋認識神。咁啊有一個好出名嘅神學家啦，叫J.I. Packer， 就係叫即係巴克嚇咁樣嚇，咁可能大家唔好熟悉，不過你又即管聽我講下啦。咁巴克呢個神學家咧，佢係寫咗本書叫做《認識神》（Knowing God） 嚇。咁喺呢本書裏邊咧，佢就話咧嚇，本書背後嘅信念咧就係認為咧，今日教會積弱嘅主要原因咧，就係對於神嘅無知，對神嘅道路同埋如何與神相交嘅無知。即係指出咧，即係今日教會咧，有時教會唔係好強大，唔係好能夠被神去使用咧嚇。其中就係因為咧，人咧或者教會裏邊嘅人咧嚇，對神無知，對神嘅道路無知，對同神嘅相交無知。佢指出咧嚇，佢話就算你信咗主好耐咧嚇，喺教會裏邊咧啊，即係好耐嘅日子，但係未必等同你認識神嚇，甚至乎咧熟讀神學嘅咧都唔一定經歷神。啊，咁就係咁啦。佢基於呢個嘅前設之下，佢就講到咧嚇 ，knowing about God， 即係知道神一啲嘅事情，同你認識神、認識嗰位嘅神咧係唔一樣嘅事情嚇。咁呢個咧就係正正好咧，佢就寫呢本書，亦都係我哋今天去思考嘅一個問題嚇。有一類人咧就咁樣嘅，有一類咧人咧就係咩咧？好認識聖經裏邊嘅知識嚇，好。即係好熟悉聖經裏邊關於神嘅事情，但係咧其實就同神唔熟嘅，同神唔 friend 嘅，唔係好同神建立到關係嘅。有一類人咧，就係其實都唔係好認識，即係關於耶穌好多知識啊，關於聖經裏邊咧，其實都唔熟悉嘅。不過咧，佢哋就好願意咧，成日祈禱咧，親近神，成日常常咧，好想同神建立關係嘅，就有呢兩類人。而我哋咧喺教会里边咧，好多时候咧，我哋就集两者之大成，就我哋又唔熟圣经，又唔识得同神建立关系。你唔知你同唔同意呢个情况啊？即系咁样集两者嘅大成啊！所以咧，我哋今天咧就系希望咧吓，藉着即系。J.I. Packer 裏邊咧對我哋嘅提醒，這個巴克佢裏邊咧呢本書裏邊開始嘅引言咧，去提醒我哋諗一諗，究竟我哋願唔願意去花多啲去了解 那位的神跟我们有什么的关系，我们怎么真正的认识他呢？好，今天跟大家思考三个的分题，三个的分题，那应该现在暂时的速度都 OK 了，是吧？ OK， 搞定。好，看看了，第一个分题就是十五章一节，是啦，这里话一开始话呢，这件事发生了之后呢，神就在异象里面跟他讲嘢啦，倾偈啦。但这件事是什么事呢？以至到就是神跟亚伯兰讲咩，你不用惊，即是咩？我哋即系香港咧有句说话叫咩？你唔使惊，嫲嫲喺大厅啊！即系香港睇啲剧系咁样讲嘅，即系阿嫲喺大厅咧，你细路仔就唔使惊啦。同样呢度神就话咧唔使惊啊！佢话呢件事发生咗咩事咧？嗱，如果你留意翻我哋上一次啊，我哋读嘅圣经咧，其实讲咗啦，就喺第十四章发生嘅事，包括咗咧十四章里边就系有四个王同五个王去打仗争战。是不是四个王就是来自即是巴比伦那边那个地区里面的四个王，对着呢在死海的南边的五个王呢对战。对战之后呢，结果呢就被人一路打下去，而呢罗德都被人捉了。于是呢即是亚伯拉罕或者亚伯兰作为他的叔叔，即是他就怎样要亲自去救回他这个侄儿。即叫咁少嘅人咧，去挑战成个四王咁强大嘅军队，结果咧胆战心惊咧就咩啊？就打败咗吓呢四个王吓，击败咗基大鲁马同埋佢嘅联军吓，甚至乎之后咧就献祭啦，记得嘛？跟住咧仲咩啊？仲同嗰个嘅咩啊？即系咧，要去同王咧去讲话，我唔要将我嘅即系攞你啲嘅贡物啊嘛，系咪吓？索多玛嘛，系咪？即系同个索多玛王话唔要你啲嘢，即系其实佢不断挑战紧，面对紧唔同咧好劲嘅人物吓。唔知道咧，你面对住咁强大嘅敌人，咁强大嘅队伍，你能够救到罗德，或者咧能够成功吓，即系。翻翻嚟自己嘅地方安全无恙咧，你咩心情啦？呢度话咧，如果假若系你嘅心情系点咧，你认为神会唔会明白你嘅心情咧？我哋就咁睇咧，我哋应该想象紧第十四章里边反映出系一个高光时刻。呢个系咪你哋都明嘅字眼？高光时刻即系好劲啊，好辉煌啊，好叻嘅时刻吓。咁但系实际上我哋知道并不是这样。因为当你去看到就是其实亚伯兰是应该是得那318个壮丁，再加上他几个朋友阿乃、以实力国和曼尼一起 去上阵，其实能够赢到都是很惊险，都是胆战心惊的。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得到在后面第四章14章的19至20节的时候，即系当祭司为即系麦基洗德为亚伯兰祝福嘅时候，好清楚话咩啊？系至高神将个敌人交喺佢手里边。即系亚伯兰能够赢到呢一场嘅战士咧，就肯定靠唔到自己，因为得个几百人啫。人哋成四个王嘅军队合拼，系咪啊？咁所以咧就系、是、至高神系将个敌人交咗俾亚伯兰，先至能够赢得到。所以你可以想象就是其实亚伯兰知道靠自己没办法打得赢这场战争，靠自己没办法去能够有些什么可以自夸，所以他的高光时刻里面其实表面的里面其实是什么胆战心惊，胆战心惊。我给一幅相你看你就明白了，你看看左边那个人啊，就是咁样咁嘅动作嘛，好 V 咁样样吓。其实呢幅相咧就系上个礼拜影嘅，系咪？即系口罩 Rose 影嘅咁样吓吓。咁啊，呢幅相系咩咧？就系讲紧咧啊。其实咧，原来我哋最近呢两个礼拜咧，就 Alex 同埋 Tony 咧就走去做翻译啊。吓，你见到佢好嚣张咁啊，耶耶耶，好似好劲咁样。其实我知道咧，佢喺之前咧就都胆战心惊，要翻译、哦。即系咧，我哋不断咧喺祈祷会里边为佢哋咧，为佢哋祈祷，更加为陈兰祈祷。我哋求主俾阿陈兰咧有翻方言嘅恩赐，能够听得明佢哋两个讲乜嘢。 你想想，如果做翻译其实真的很害怕的，那你就看到好像右边的人了，表面风光里面沧桑，即是里面其实是很害怕很腾腾腾的。但是你这里就正正好就是讲就是一个处境，就是原来当我们腾腾腾的时候呢，神是最明白的。你表面上好像、啊、打得赢了不用怕，但其实你里面很害怕的时候，原来上帝很明白你的状况，以至他能够讲到你的感受，能够讲出你里面怕什么震什么。原来我们的上帝是很明白我们的，或者我们不认识我们那位的神，不过神肯定很认识你我们。所以这个今天第一个标题是什么？早知你心，很明白你心底里面想什么的，就是我们那位的神。你知道呢，今天我们有一位很爱我们的神，是很明白我们的内心。就正如、啊、神很明白亚伯兰里面那种内心，所以神很明白亚伯兰里面的恐惧，很明白亚伯兰需要一个盾牌作为他的保护。所以神就跟亚伯兰说，你不要惧怕，我是你的盾牌，不用怕，我保护你。就好像呢，即我们的妈妈都是这样，子女一有什么事，哇，好害怕，走回来的时候，揽住他，保护他，你成为他的盾牌一样。我们的神都是这样，很明白。圣经就是这样很清楚描述，这样神耶和华就很明白亚伯兰。其实神同样很明白我们每一个。圣经里面怎么说呢？在诗篇里面这么说，他说耶和华啊，人算什么你竟认识他，世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。当我们好像还是不认识神，不懂得怎样跟他建立关系的时候，这个圣经说神已经很清楚明白我们是一个什么人，认识我们，顾念我们，懂得关心我们，体恤我们里面那种的感受。路加福音里面又这么说，但在神的面前一个都不忘记，神没有忘记我们每一个，是每一个，就是你们的头发都被数过，不要惧怕，你们比许多麻雀还贵重。弟兄姊妹，你有没有数下你有几条头发？就是很难数啊，但是呢，神是什么？数过我们的头发，而且每个人的头发都数过。哇，他几认识你啊！跟住去到耶利米书话咩啊？我未将你做在腹中，我已晓得你。即系我未令你有出世嘅日子嘅时候，佢已经好清楚明白你嘅一切。呢、这个就系我哋嘅神啦。你有冇咁样嘅感受？你有冇咁嘅经历咧？嗱，试下我哋又知下转变下，试下你又读下咯。嗱，我哋试下咁样读，试下将佢转变一下，将嗰个人算什么用翻我呢个黄色嘅。我算什么？你感受一下神同你咁同你讲，你睇下能唔能够体会到神好明白你嘅心呢？我哋试下又读下咯，一齐读咯。好，一二三，耶和华，我算什么？你竟认识我？我算什么？你竟顾念我？但在神面前一个也不忘记，就是我们的头发也都被数过了。不要惧怕。我们比许多麻雀还贵重，神未将我造在腹中，神已晓得我。听见没？就是这样了。很重要的就是想，神很明白你的心。所以当你有什么愁烦，有什么苦恼，有什么讲不出来的挣扎，怎么样？告诉神听。神很明白的，你讲出来，给你讲一下你的感受，神很明白，就正如神很明白亚伯兰都是很惊惧。事实上有很多人都是这样的状况，会在一个很风光的表面，但是呢里面有很多东西，就是叫做不能够轻易跟人去讲。介绍一个人给你认识，这个呢美国人应该都很认识的，这个就是谁？菲比斯，就是美国的飞鱼菲比斯。咁啊，呢個飛魚有幾勁咧嚇？咁可能你仲熟悉過我啦，不過我又講少少啦嚇。 咁美國呢個菲比斯就係咩咧？就係佢係游水嘅嚇，游水嘅。咁啊，特別咧，佢最出名嘅事件就係咩咧？就係佢喺2008年嘅北京奧運咧嚇，佢技驚四座就係咩咧？佢曾經佢話我要點咧？我要做呢個第一。佢話佢唔要做呢個嘅史不知第二。你知唔知史不知係邊個？啊，史不知又係游水好勁嘅。佢曾經喺一個嘅奧運會裏邊咧攞咗7面金牌，係打破曬當時嘅紀錄。一個人咧就參加8項嘅啫，佢攞咗7項史不知。但係菲比斯就話：我唔要做第二個嘅菲比斯。唔係，我唔要第二個嘅史不知，我要做第一嘅菲比斯。就係咁樣咧，佢立下一個豪言，就話要咁樣。結果喺2008年咧，佢技驚四座，結果贏咗8面嘅金牌，即係攞曬所有金牌。即係佢可以攞啊，參加嘅項目咧，佢都攞曬呢個金牌。結果咧，成為咗史無前例嘅白金王，勁啦，係咪啊？風光啦，嚇，成為咧焦點啦，嚇。一個咁風光嘅人，事實上咧，佢自己里面呢外表强大，里面就咩啊？其实好弱嘅啫。事实上佢自己面对住咁大嘅压力嘅时候，其实佢都藉住一啲唔合宜嘅方法去舒缓佢嘅压力。所以佢喺2009年1月时候已经俾人发现咗咩咧？佢吸食大麻。呢个系佢嘅纾解嘅方法。俾人发现咗吸食之后，跟住点啊？即系亦都俾佢嘅攞白金一样震惊世界。因為咁樣咧，佢而咧要宣布咧，去即係停止參賽。佢由天堂跌到落地獄，幾經掙扎一輪，跟住等冇咁緊張嘅消息嘅時候，佢先至慢慢希望咧就係就結果咧就能夠喺2012年又再一次復出。復出嘅時候，當時咧只係能夠攞到4金2銀，之後又即係又退咗落嚟，跟住咧後來又想復出啦。結果喺2014年，佢4月咧宣布復出。結果喺同年嘅9月就因為醉駕咧第二次被捕。喺個過程裏邊，佢被禁賽咗半年，佢經歷咗人生嘅低點。事實上喺呢咁多年裏邊咧，佢自己好清楚佢自己係一個咩嘅狀況。就是一個人哋睇落去係無敵嘅一個游泳選手，但係佢自己點樣去形容佢自己呢？佢自己形容嘅自己就係咩咧？佢話佢鄙視自己成功創造嘅完美形象，佢創造出嚟嘅完美形象，佢自己都鄙視。佢仲有一次嘅喺個訪問裏邊，佢話：我只不過係一輛失事嘅火車。我只是一个快要爆发的计时炸弹，没有自尊，没有自我价值。你可能很惊讶，为什么没有自我价值？这么厉害都没有自我价值？是啊，这些是外表的成功，但是里面找不到自己的价值，找不到自己人生的意义呢？其实有些人都找不到。他很想就是反过来，他很想藉着游水去证明到自己，结果好似證明到，但原來反而仍然證明唔到自己嘅價值、自己嘅自尊。特別佢自己喺同屋企人裏邊，佢爸爸同媽媽好早嘅時候已經離異咗。當離異咗嘅時候，佢同爸爸嘅關係一直成為佢心裏邊、生命裏邊嘅一條嘅刺，令到佢就係揾唔到自己嘅正確嘅一個形象。所以原來真係好多男人都係咁，或者好多人都係咁啦。我唔撚真係男人，不過就係外表咧就咩啊，好風光，裏邊就咩啊，好滄桑咁啊。所以咧，姊妹們對我哋啲男弟兄好啲啊。我哋表面威一陣間嘅啫，其實裏邊咧翻到屋企好慘嘅，係咪啊？要自己煮面食咁啊，好淒涼嘅啊。就係咁樣樣。但係呢個我哋嘅上帝就咩啊？好明白我哋每一个人，好爱惜我哋每一个人，好明白菲比斯里边嘅内心。神为佢预备咗一个好好嘅朋友，佢嘅朋友就系即系一个即系玩美式足球嘅一个嘅出名嘅运动员。佢知道菲比斯系咁嘅时候，佢喺当时喺佢自己人生嘅最低谷嘅时候，2014年嘅时候，佢就俾咗一本书佢，鼓励佢，俾咗一本咩书咧？ 就是華里克牧師所寫的標竿人生。標竿人生，當他在一個低沉的時候，菲比斯低沉的時候，他就讀到標竿人生的時候，他一路讀一路讀一路讀，他發現他終於找到一個能夠明白他、知道他需要、教曉他人生有什麼正確目標的那位的上帝。就是這樣，這本書為菲比斯帶來一個清晰的人生的生命，他認識到就是只有神，只有這位神才是最大最明白他的人，也都是只有這位神他才明白到他在這個地上裡面生命的意義，他的自我價值。就是這樣，藉著這本書他調整他的生命，他有機會再一次去處理他自己和爸爸那份的關係，令到他和爸爸可以和解，藉著這個和解他重新去認識自己。弟兄姊妹，今天我們都是這樣，如果假如我們的生命裡面我們很多難以言說的說話，一些感受，你知道我們要找上帝，唯有他最明白我們每一個需要。第二點跟大家去思考的就是什麼呢？為你預備的上帝。我們又一起讀一下二至五節了，開始。你還賜我什麼呢？並且要承受我家業的是大馬士革人以利爾謝。阿伯蘭又說，你沒有給我兒子，那生在我家中的人就是我的後嗣。耶和華又對他說，這人必不成為你的後嗣，你本身所生的才成為你的後嗣。於是領他走到海邊外邊，說，你向天觀看，數算眾星，能數得過來嗎？又對他說，你的後嗣將要如此。是啊，因為見得到就是神安慰緊亞伯蘭的時候，不單止說你不用驚嚇，我會成為你的盾牌，但是神更加什麼說，唉，神放心啦，神會祝福你，大大的賞賜給你。特別他之前經歷了就是什麼，他將他的奉獻給麥基洗特，也都同時間拒絕要那個即所多瑪王的他的財富。但是这个时候神说不用担心，神会赐福给你，有拥有的是多过你所想的，大大的赏赐给你。但是当亚伯兰一听到神说赏赐给他的时候，他的反应是什么？他很困扰啊，即是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，即是当你越来越有钱，你越来越困扰啊。那我就没有这样的经历，因为我没有钱嘛，是吧？啊，就是这样了。但是呢，神说大大赐福给他，要承受他的产业，即有很多的产业给他。但是亚伯兰的问题就是，哪一个能够承受我的家业呢？你越是赐福给我，我越是有钱，越是越富有，即身家有很多都好，但是我年纪老迈的时候，哪一个能够承受我的产业呢？这个就是亚伯兰一直心里面的疑问，这个也一直去上帝回应他的问题。所以他特别讲的就是，这里你看到就是他说，主耶和华，我既无子，我没有仔女啊。跟着去到第三节说什么？你没有给我儿子啊。很清楚就是当时亚伯兰是没有任何的一个后代在他里面。因为圣经清楚就说撒来是不能生育。那怎么算呢？自己想咯，自己想想，想象一下有什么人可以接收这些遗产，即是死去的时候这些都带不走的了，是不是？财物是带不走的，那看看哪一个接手啦。而他的心里面的答案就是什么呢？你还赐我什么呢？并且什么？要承受我家业的是大马士革人以利以谢吗？是吗？他在想以利以谢是谁啊？就是他的仆人，一个跟随了他很久的一个仆人。他想想自己的财产，自己都没有仔女承受了，那不如可能会不会就是个仆人跟了他这么多年了，就是他承受这些产业呢？特别他很关心的在第三节说，你那生在我家的人就是我的后嗣。他想想是不是生在他家族里面的人就是他的后嗣呢？ 这个人可能是就是讲返緊以利以谢，亦都可能在他心里面呢出现返呢罗德。你要记住罗德是他的最近的亲戚，而且一直他都好让这个侄儿。你要揀咩我俾你揀。你有事我第一时间救你。你是 我的兄弟里面留下来的儿子。我希望会不会你就是成为继承遗产的一位呢？无论是以利以谢，无论是罗德都好，都不是他亲生的。都不是他亲生的。那阿伯兰都好好的了，即是不是一定要血缘关系才一定给他的。但是神不认同这种安排。神怎样回应呢？神就说，这人必不成为你的后嗣。这个人不会成为你的后裔，不会成为你接收你遗产的人，你本身所生的才能够成为你的后嗣。你自己亲生的才能够成为你的下一代，成为你的接手人，成为你继承你所有的人。很难想象啊，即是见不到嘛，是不是？我们见不到的怎能够想象一些即是见不到摸不到的东西呢？但是神就很清楚说，你所生的才成为你的后嗣。怎样能够见得到神是满有能力，或者他对你的应许是必然实现呢？神就这样去带，是什么？第五节说，于是就领他走到外边，带他出去望下出面啦。你知道这个时间是古代的社会，古代的社会就不会那么多街灯，没那么多街灯就看星星就最漂亮了。所以神就带他看星星。看星星是什么？你要向天观看，数算众星。能数得过来吗？你数不数到有几粒星啊？哪个数到在这里？数不到啦，是不是？甚至乎多了粒星你都未必会发现。真的，所以香港有个人，有个后生仔，就当日就发现了天上多了粒星，跟住就去报告这件事，跟住粒星就改了他的名字，叫陈奕希，是一个学生哥来的，当时就是这样，他找到粒星。但是这里说神话众星这么多，你都能不能够数得过来呢？你数不到不紧要，上帝数到。这里怎么说呢？在诗篇147:4-5说，他数点星宿的数目，神能够数得到每一粒星的数目，做什么？一一称他的名，能够叫晒每一粒星的名。所以神能够对星星都数得这么了如指掌，神对你的头发都数得了如指掌，神怎会对你的一生不了如指掌呢？神的智慧无法测度，神就是这样为我们预备了一些我们看不到的预备。弟兄姊妹，有时候我们今天有时候信心不够，就是因为我们要看到才信，但有时候看不到你才信，你才是蒙福的一位，因为你要经历更大的惊喜，更大的喜乐。神就说，你的后裔就将要如此，好像天上面这么多粒星一样，多到你数不完。大家一个都没有，一个都没有的时候，告诉你多到你数不完，怕不怕？怕啊，因为怕你失望得太大嘛，是吧？但是不是啊，我们的上帝就是这样。所以第二点，我们今天要思考的就是什么？这个神是一个为你预备的上帝，他真的爱你，他不是只是知道你的知识，他更加要跟你建立那份关系，所以他会为你预备一切。这位上帝就是这样了。而我们要去学的有时候就是什么？就是要去学习信心的等候咯，要等咯。现在零嘛，你怎能够想象有无数那么多呢？要等咯，等时候到的就必成就。就好像圣经里面讲的就是什么？哈拿的祷告，哈拿就是希望，同样希望有一个的儿子，他要经历祈祷，经历等候，可能等的过程里面都很多人去笑他，是吧？可能看他不起，你没得生啊，是吧？但是呢，我们要等候， 当神应许有祝福的时候，神必为你预备。神必为你预备。啊、根据一些的统计就告诉我们，就是原来呢、啊就是、每六对夫妇呢都有一对是受不育困扰的。即是原来生养众多都不是容易的。啊、即是有六分一是 不育，我不知道是不是有六分一是生养众多。即是这些、啊、很厉害，很多个仔女的。但是呢真的不育是年轻化的。即是现在越来越多人没有小朋友的其实。啊、特别呢这里、即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、怎样定义做一对叫不育的夫妇呢，即你佢到幾時先叫你叫唔能夠有下一代嘅夫婦咧？即根據一個醫學嘅科學嘅一個嘅統計，佢個講法就係、是、如果你係即喺婚姻裏邊嘅性嘅不設防嘅話咧，嚇、啊、即冇任何嘅去即係避孕套啊諸如此類嗰啲嘢咧，其實你我記唔記得五年定六年咧？如果你都唔能夠有下一代咧，又不設防嘅時候都唔能夠下一代咧，其實你就係不育夫婦啦。是吧，这么自然的情况你都一直都生不到嘛。Okay? 其实就是这样。事实上呢有很多原因去、解释这个的、不育的这里讲的就是、男又有女又有等等。啊、但是你能不能够在你的信仰里面能够经历你相信上帝为你预备呢、啊、我自己都学过这个功课、啊、你看到、这个左边那个就是我的仔、啊、就是很多年前、啊、就是我的仔。跟着呢后面我对仔女啦，但我唔知道，我唔知道有冇分享过，就系、是、其实喺医学上边，我同师母都系定性为不育嘅夫妇喎。哦，冇讲过啊？哎呀，今日话俾你听啦。啊，因为咧，我哋好多年结婚里边咧，我哋都系即系神都冇俾我哋咧有小朋友。一路咧，我哋都系一个正头先讲嘅，就系、是、喺一个冇任何嘅即系一啲措施之下咧，我哋。一路都唔能够有小朋友，喺个过程里边一路都好期望、好希望能够有，特别咧即系趁年轻后生嘛，即系年轻后生，即系就有体力啲啦、照顾啦，我都希望后生啲做。但系一路上帝都冇啊，但系我自己嘅喺上帝里边嘅体会就系、是、上帝系应许我有嘅。即是我自己上帝跟我的说话里面，上帝说我应许我有，但我一直就是没有。即是我都很困扰，即是神你给我一直的体会都是会有，但是现在又一直都没有，这么多年了，一年两年三年四年五年六年七年都没有的时候，怎么呢？你能够将份信心去交给上帝呢？结果就神很奇妙，即是直至到原来信心的功课是要行一步的，即是就係直至到真係能夠我呢而家呢個仔啦嚇，即係出現之先咧，其實都試過，終於咧喺出現佢之先咧，其實有幾個月之前咧就試過懷咗胎嘅，但係咧個半月，即係個半月咧就發現死咗啦，嚇！即係原來唔得嘅，原來跟住後屘網上面發現，原來好多人都係咁嘅，嚇！第一胎以為有嗰啲咧。个半月都捱不到，但所谓个半月，其实你真的发现的时候是讲一个月后的嘛，很多时候是不是？其实你只有两个礼拜的开心期就已经就没了。当时我们都很失望，写了一封信给即离开了这个世界的肚里面的 BB， 即我们都很失望，哎，应该真的没了。但是神很奇妙，就是当我们以为没有的时候，我们、去行一步，就是当时就是什么呢？就是师母就是即有工作的，那后来就因为之前即没了 BB， 那就即又要安心，他又读完书等等，即让他即很辛苦很大压力，那跟着就当他辞了他的工作的时候，隔了没多久，我就发现他有 BB 了，发现他有 BB， 我们都很害怕，跟着我们心就是知道当他辞了工作压力冇咁大嘅时候，佢就需要一个冇压力嘅环境，一个休息嘅环境。于是就系咁样开始咗师母冇做嘢嘅生活，直至到而家。我哋要行上信心一步，就系原来我哋要放弃我哋嘅工作，唔好劳碌，唔好就系为咗要啊赚多啲钱，所以生活好啲。当你愿意摆上呢一步，神就回应你。跟住就开始抬住个 B B， 慢慢睇住佢一路一路长大，中间期间都有啲 少少見紅嘅跡象，又係好緊張嚇，跟住攤喺屋企，諸如此等等等，直至到真係見到佢出世之前，我都仲係驚出唔到世啊！因為我睇住佢入產房，我哋係入產房睇住佢捐出嚟噶嘛。但係咧，因為我個仔個頭太大啊，塞住咗，捐極都捐唔到出嚟。我哋喺度睇咗好耐，睇咗個幾鐘頭，等佢出嚟，等佢出嚟都出唔到嚟。而當時咧，就喺隔離病床裏邊有啲女人話出世啦，出世啦。跟住啲護士咧個個走曬去嗰邊，得我剩翻我同師母喺度。搞咗好耐，个几钟头，接近两个钟头都出唔到，哇！真系好担心，会唔会就系最尾一下嗰下失望咧？咁到最尾就即系要剪大啲嗰个位啦，等佢出 B B 出世，跟住我就冇得睇啦，因为呢个位咧就冇我哋要离开嘅。但系咧感谢主，最尾听到 B B 出咗世啦，而且当我哋谂住唉，终于有第一个嘅时候，谂住都冇乜嘢啦，点不知转头年半之后又多咗个，哇！真係好事成雙喎，但係呢個過程裏邊係咩啊？需要一步一步去相信上帝為你預備，你去回應上帝，上帝賜福俾你。所以第二點，我哋希望大家要諗一諗啊，你能唔能夠去堅定相信上帝為你預備？如果當你聽到上帝真係話為你預備嘅時候，你願唔願意又回應上帝，行上信心嘅一步呢？第三点，我哋去思考嘅就系称你为义嘅上帝。我哋又读下第六节啦，好开始。系啦，结果当喺呢件事发生咗之后，阿伯兰嘅反应系咩咧？一个好简单嘅反应就系信耶和华，即系唔系好复杂嘅。即系当神话你好似天上嘅星咁多嘅时候。阿伯兰的反应就是他信耶和华，耶和华就给了一个反应，给他就是什么？你是义的，你是义的。讲什么呢？讲就是我们想想什么是信呢？什么是信呢？我们有时候我们认为我们的信，信耶和华，我们所谓的信神，就是知道，知道神。就像刚才这样说，就是你知道神的知识，你就以为你是信神了。我知道很多圣经的东西，你就以为你是信神了。但事实上并不是这样。雅各书里面很清楚说，你信神只有一位，这些就是我们的知识。我们知道神是独一的真神，你信神只有一位，你信的不错。你知道这个知识又如何呢？魔鬼也信，却是战经。魔鬼知道我哋只系得一位嘅独一嘅真神，所以佢见到呢个独一真神嘅时候，佢系战惊嘅，佢系惊嘅，因为佢知道边一个掌管佢哋嘅命运。魔鬼都有反应，但有时我哋知道神好多嘅知识，但我哋对神冇反应。呢、这个就系我哋今时今日好多人所谓嘅信耶稣，其实就系咁。但系呢度话，另外一个更加重要的信是什么呢？真正的信就是说什么？信靠，信靠就是你要跟神认识这位神，跟他建立关系。他要跟你有关系的那位上帝。希伯来书这么说，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，是未见之事的确据，古人在这信上得了美好的证据。希伯来书里面就讲紧有一班嘅唔同嘅信心伟人，佢哋都经历过同上帝建立关系。佢哋个个经历人生嘅道路都唔一样，不过佢哋个个都经历过同上帝建立一份关系，而建立咗呢份关系之后，佢俾人哋俾所有人能够见得到，佢成为一个美好嘅见证，一个美好嘅见证。所以今天咧，我哋都要去学习，就系我哋翻教会越嚟越耐嘅日子，我哋记住常常提自己，唔好净系以为知道好多圣经嘅知识就足够，更加重要就系你愿意花时间同上帝建立一份正确合宜嘅关系。当你愿意咁样做，就好似阿伯拉一样咁样去信啊耶和华，信嗰位嘅神，就咩咧？神就称佢为义，神就称佢为义。留意呢度话咩咧？阿伯兰被称为信心之父，他很大的信心，但这个信心之父是怎样呢？ 他被称为义是被神看为义。被神看为义是什么？代表了被神看为他跟神有一个正确的关系。一个能够跟上帝有正确关系的人 就能够被称为义。留意，信心之父并不等于无罪之人。今天我们常常会出现一个情况，就是我们 信神的人，或者被称为信心之父，是不是什么罪都不会犯，或者我们不会做错事呢？并不是这样。正正好有时候我们因为我们很怕，我们知道我们会做错事，所以我们不敢信神，就阻碍了我们和神的关系。但我们仍然是会犯罪，我们仍然会犯错，所以每个礼拜都要认罪，是吧？所以留意，我们信心之父并不等于无罪之人。事实上，这个信心之父在被称为义之前十二章他讲了大话，去到他被称为信心之父被称为义之后，去到第二十章他再一次讲大话，前后都有做过，不过他被仍然被称为信心之父，因为他仍然在他失败里面，在他不成功里面，在他犯罪里面，他仍然继续坚持这个上帝是他要靠住的上帝，仍然靠住。就好像你跌落大海的时候，跌落大海，你有一个水泡摆在你面前，你以为自己好叻，你就游水了，不靠他，那你就来死了。那你想着，哎，揽住水泡，那就没事了，揽住水泡。但是当你有一刻觉得掂了，揽完水泡，我唞顺条气，我应该没事了，又自己走去游的时候，那你又几乎死了。信神就是什么？神是我们的救主的话，我们死都揽住神，死都揽住这个水泡，是持续的揽住这位水泡，持续揽住这位的上帝呢，那你就信他了。你有一下觉得自己劲，你就不揽住水泡呢，那你就不是信个水泡了。我们的神就是我们生命的救主，所以你要持续揽住。亚伯兰他有失败，但他仍然知道怎样捉紧上帝。在他的人生的起起跌跌里面，他更越来越认识那位的神，他越来越跟神建立一步一步越来越亲密的关系。最重要就是我们一路越来越跟神亲密，越来越跟神有关系，这个就是我们神眼里面看我们为义，有一个正确的关系。所以不要因为自己跌倒，不要因为自己失败，不要因为自己在信仰里面不够坚持，就即刻说我放弃了。上帝想你继续继续，跌跌碰碰都好，揽住，不要放弃上帝。罗马书就这样说，他说因我们所信，因为我们所说亚伯拉罕的信就算为他的义，我们既因信称义，就藉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和好。就是这样，我们就跟神建立一个和好的关系。很简单，但是很直接。问题就是你做不做这件事情呢？所以呢，亚伯兰或者亚伯拉罕就是这样，一路一路捉住，一路捉住上帝。其实每一个人都是的。就算你是一个罪人，你曾经是千古罪人，只要你有一刻捉住上帝，捉住他不放，就直到最尾那天都不放，你就能够被称为义。又介绍一个人给你认识啦，这个人就是什么呢？叫做叶继欢。我又不知道你认不认识他了，他被称为一代贼王。这个一代贼王就是或者另外一些称号就叫什么？叫头号通缉犯，极度危险人物。理由就是因为他在他年轻的时候，他手持 AK-47 即是这些枪，这种步枪就去到金行里面打劫，即是跟警方搏火。而且呢，他曾经跟这个的另外一个大盗张子强合作，就绑架了香港的富豪李嘉诚的大仔，即是亦都绑了很多不同的富豪。所以呢，一个头号的通缉犯， 就是作恶多端了。Okay? 那结果在1996年就跟警方搏火的时候终于就受伤，跟着从此就下身瘫痪，就需要以 轮椅代步在监仓里面去生活。他被判囚41年。这个作奸犯科的人，这个头号通缉犯，这个这样的、一代的贼王，他人生里面选了一个很重要的决定，就是什么呢？他知道他做错了，不过他有一天他认识了耶稣，他知道耶稣是不一样，耶稣是拯救他的主，于是他在监狱里面他决定信耶稣。在今天里面决定信耶稣，没有为他带来早啲放监，喺今日信耶稣冇令佢咧系特别多啲福利都冇，一样咁样嘅监狱生活。但系因为佢真心认识咗耶稣，透过几位牧者去监狱探访，佢知道耶稣系佢真正嘅救主嘅时候，佢就喺2004年去受洗。2004年受洗，佢表明咗佢生命里边愿意一直信靠主耶稣，直至到他离开世界的日子。这里他说了一句话，我最想说的是什么？主令我改变，主令我改变。一个这样的人，上帝都令他能够被改变。或者这么说，一个这样的人都能够被神称为义人。有些人可能不服气，为什么都可以？但是神就因为知道他同愿意跟他建立一个正确的关系，神就称他为义人。所以今天我们都要更加去懂得去怎样捉紧上帝，让神称我们为一个的义人。耶和华就如此称他为义，也都耶和华也都因为亚伯兰的信称他为义。这里说呢，在香港有一间叫基督教的军校，叫基甸军校。它有一个行军格言，叫做我见过你成功，我见过你失败，但我未见过你放弃。这个都是我们信仰的一个的原则。我们可以在信仰里面很成功，但我们在信仰里面可能都会失败过，但是我们不曾放弃，一路揽住神这个水泡，揽住神这个的救主。神就是这样称我们为义。求主帮助我们，今天我们去思考几个重点。第一个就是早知你心的上帝，很明白你心里面想什么。你有什么仇犯跟上帝说，他一定明白。这个是一个为你预备的上帝，你生命里面有需要你可以告诉上帝，由上帝答你他怎样决定。如果他答应了你为你预备的话，他必然为你预备，因为你比麻雀贵重得多。第三就是，即使在我们人生跌跌碰碰里面，他仍然因为我们的相信称我们为义，所以上帝仍然会称你为义。求主帮助我们去学习和神建立一个合宜正确的关系。我们一起祈祷。亲爱的主，我们多谢你，你藉着亚伯兰的生命成为一个我们学习的榜样。我们知道我们人生都会有起起跌跌，我们情绪都会有起起落落，我们仍然要学习依靠你。求主你帮助我们，特别当我们很受苦很抑郁，我们觉得没有出路，我们面对一些困难不知道怎么解决的时候，主求你就让我们可以向你倾心吐意。愿主你帮助我们，以致我们能够在你里面得到莫大的安慰，以致我们在你里面能够得到你自己给我们的应许。求你就让我们去学习亚伯兰的信，我们或许不能够去到信心之父那种的讲法，但我们知道仍然我们成为一个有信心的人。求你就去这样帮助我们，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祈祷，奉耶稣的名字而求，阿门。